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8集，贴吧照片。 你跟我说，这右手怎么回事？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这么动你的右手？风楼城他不知道。他不知道。 徐校长看着陆兆莹等人投过来的目光，突然反应过来，顿了顿。 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吗？ 没事，废不了。秦冉另一只手支着下巴，指尖抵在唇边。徐校长一向沉稳，儒雅学者派，理智又克制。程俊他们这是第一次听到徐校长说脏话。程俊将药粉小心地撒到秦冉手心的伤口上，期间抬头看了徐校长一眼，眸子里都是沉静。陆兆颖就没有他这么淡定，他懵逼地看看秦冉，又看看徐校长，这两人不仅从年纪上，连在身份上也有巨大的鸿沟。徐家在京城比不过站在顶端的那三个，但徐老在京城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因此徐家能排在他们之后。京城想要结交徐家，想要接近徐老的人不知凡几。他完全没有想到徐校长跟秦冉不仅认识，看样子还挺熟。一偏头，戚成军从最开始的一瞬懵逼，现在完全淡定。陆兆颖不由问了他一句， 这很奇怪。 戚成军微抬了一下眉，眼睛从秦冉那里收回来，缓缓开口， 俊爷的不对劲儿我都能接受，更何况徐校长。 不愧是律师，一针见血。陆兆颖愣了愣，这会儿他反应过来，好像确实是这样。可徐校长是因为什么呢？难道也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挺养眼？徐校长跟程俊、秦冉又说了几句，就出了校医室大门。酒店的人已经把吃的送过来了，今晚吃的是小龙虾。秦冉一开始很期待，直到看到小龙虾身上白白的一层蒜泥。陆兆颖跟戚成军打开了一瓶啤酒喝着，秦冉也拿过来一瓶酒插上了吸管，还没有喝就被程俊拿走了。 今天主菜是虾。 他把牛奶摆到他面前，手指点了点桌面，没有喝酒。秦冉拿着筷子戳着米饭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麻辣的才好吃。程俊看了他一眼，低头剥了一只虾。他手法不是很熟练，但很细致，毕竟是主刀医生，剥得壳整整齐齐。将饱满莹润的虾肉放到他碗里，程俊拿了一张纸擦拭着修长的指尖。 试试。 戚成军手一顿，啧啧称奇。 你看，就是这样。 他微微低头，压低声音跟陆兆颖说话。比起现在，徐校长的反应算什么？你能在京城找出一个可以让俊爷低头的人？陆兆颖见怪不怪，只是翘着二郎腿问秦冉： 秦小冉，你怎么认识徐校长的？ 哦，徐校长去过我们镇上扶贫，我来一中的介绍书就是他给我的。 秦冉小口小口地吃虾，脸上看不出来什么其他的异样。陆兆颖挠挠头，觉得这也太夸张了，张了张嘴还想问什么，陈俊斜他一眼，他立马给嘴巴上封条。程俊低了低眼眸，眉目清朗，可心里也不如表面上那么平静。面前这孩子究竟是什么人？712的大案件有他的身影，资料还被封锁了一半，风楼城为他找了129，连一向淡定的徐校长也护着他，逻辑思维好到让人心惊肉跳，挺迷的一人。与此同时，市郊的一个小区，秦宇推门走到无言房间里。 无言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没想到乔生居然连徐少的话都不听了， 害得你。 无言只是呆坐在自己床上，闻言有些缓慢迟钝地反应过来。 不管你的事，这件事不是乔生做的。 他声音嘶哑，低垂着眼眸。白色的手机被他扔到一边，屏幕停留在贴吧画面。贴吧里现在几乎每一个帖子都在讨论谴责他，无言现在看都不敢看。 不是他，那还有谁能拿到视频监控？ 秦宇看着无言，惊讶地开口。 还能有谁？ 无言笑得有些奇怪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还未开口的话又被吞下，很生硬地转了话题。 我爸妈下个学期准备要给我换个学校。 秦宇嘴角微扬，只一瞬就敛下。 你要有什么事直接找我，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帮。 无言胡乱地点头。等秦宇离开这里时人看不见了，他才拿起手机，手指点开相册，一眼就看到了他想要看到的那一张。他手指捏着，冷漠又狰狞，眸底全然是疯狂。次日星期六，秦冉没有去医院，而是打了个电话给陈淑兰之后中午去的宁威家。宁威今天休息，秦冉到的时候屋内食物的香气萦绕，宁威在厨房忙忙碌碌。 表姐你来啦。 沐莹打开门让秦冉进去。秦冉进去之后才发现秦宇跟宁晴都坐在大厅的沙发上。自从上次闹翻后，宁晴又被陈淑兰数落一通。这是宁晴第一次看到秦冉，她尴尬地拿起桌上的茶。 冉冉，你的手。 她看着秦冉的右手，想着陈淑兰说的话，张了张嘴，想问一句秦冉的右手是怎么回事。这也是他这段时间十分煎熬的一件事。只是一句话还没说完，秦冉就转去了厨房看宁威。宁晴僵硬着手，端起沐莹给他倒的一杯茶，以便掩饰尴尬。 二表姐喝茶。 沐莹把另一杯茶递给秦宇。秦宇看着那茶杯接过来却没有喝，而是放在了桌子上。这玻璃杯不知道被多少人喝过，宁威家连个消毒柜都没有。沐莹没有去厨房帮宁威跟秦冉，而是坐在秦宇身边。他看着秦宇一直低头看手机，笑得十分乖巧。 你的手表真好看。 目光看到秦宇是在翻学校贴吧页面，沐莹不由得拿起手机。 二表姐，你看学校贴吧干什么？ 习惯性地点进去。随意翻了翻，在看到一条回复足有1000条的帖子标题上看到校花这两个字，知道这是说秦冉的，他不由得点进去，一眼就看到镇楼图，还有后面被掩盖的半边标题。他瞪大眼睛，手指僵住，不可思议。这时秦宇收起手机，微微侧身不解地问道， 沐莹你怎么了？ 宁晴的目光也看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